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听紧嘅系 hkpinet.com， 我系恋爱小天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翻埋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最近咧，即系其实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呢个叫一仔啦，系咪？今期嘅封面就非常之 juicy 啦，就见到呢个新义安东山再起，就政黑大融合。咁发生啲咩事？不如去段片睇下先嚟。 江湖猛人搞饭局，不嬲都系人人俾面，好似新义安嘅重量级人物林江都唔例外，摆寿宴一摆就几十位。林江大牌筵席，江湖中人不分自头，不分你我，原本睇落都好正路。不过睇真啲，原来唔止江湖猛人俾面，就连唔少政界人士，好似田北辰同侯志强等等，都系座上客。新义安贵为香港最大嘅帮派，其实已经好耐冇搞江湖宴会。有新义安总管外号嘅林江，绝对系帮中嘅重量级人物。喺上个星期日，佢就喺尖沙咀摆咗七十位，庆祝六十一岁生日。贵为新义安咁有 power 嘅人物，当然唔少江湖猛人都会俾面出席。就好似新义安前龙头向华艳、十杰之一嘅猛鬼添、老叔父苏龙、成和前坐馆薯仔，全民自称系十四 K 新龙头萧华，仲有十四 K 嘅石杰尾猛人华喜。林江摆大寿，有江湖猛人就唔出奇。不过同场居然有唔少政界人士，就好似新民党副主席田北辰、元朗平山乡事委员会主席曾树旺，仲有串王上水乡事委员会主席侯志强等。 大家都系噶啦，我哋社团系嘛，大家应酬有咩问题啊？呢啲去饮有咩问题啊？朋友咪饮咯，平时比较少见面啦。人系人哋做生意，我有我哋做政治，系咪？ 呢场晚宴有正又有黑，真系可以讲系政黑混杂。 哇！我听到有两个。好特别嘅嘢係值得攞出嚟讨论嘅。第一，六十一岁生日点解会值得即係大牌宴席嘅。 係六十三岁咗喎大佬。 六 十 一啦。 一喎呢个。 你话六十就大寿啫，五十大寿啫，七十大寿啊。 超咁样先显得巴闭啊嘛大佬啊。即係你零喂你一个咁单丁嘅数字。 咁六十二都要搞啦。六十三都要搞啦。 真係好大个。 六十五仲大搞添啦。 唔系嗱，即系呢个有解释嘅，好似话唔知以前啲人咧就话如果 死人登龙报大三岁啊， 系啊， 咁六十一加三都系六十四啫，咁点解要庆祝咧？又我都冇道理， 未必过到出年啊嘛，大佬。 喂，第二佢正如即系头先嗰段片段咁讲，喂，我哋只系睇间时黑社会嗰啲片，先至会见到啲江湖大佬系摆寿宴啊、阿妈生日啊嗰啲，即系我哋掠水攞利是嘅啫。在现实世界原来真的出现的大佬。 嗯。 是啊仲有一个田北辰在里面嘛。 喂仲公然讲喎、啊。我哋社团喎顶你。喂即是自称黑社会会员啊大哥。 我觉得佢都好难分㗎啦已经系。即是老实讲即是佢要即是喺地区啊乡市势力啊你要赢到选举呢即是你都好难冇呢个叫做系地区嘅社团势力帮助。 喂呢咪地区工作囉我哋咪 呢啲地区工作真系。 係呀呢咪前我哋问即系问过阿土伯喂你做咗廿年区议员你有冇搞过啲咁嘅嘢先真系。 有冇搞蛇斋名种嚟㗎嘛。 唔系你参加啲咁嘅寿宴啊呢次。 唔会啦。喂第一其实你喺港英年代去即係培植出嚟嘅所谓嘅政治人物梗係会同呢一个黑社会系划清界线㗎嘛。官场都系㗎。喂当年啊你諗下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定系还是系嗰个廉政公署嗰个高官。 徐家杰啊讲。 徐家杰。是第一个我唔记得边个啦。都系最后传闻出嚟话佢系同黑社会有交往㗎嘛。 嗯。 所以先要喐佢嘛。而共产党嘅最鍾意同黑社会有交往㗎嘛。 哦屠四区嘅名言。 係咪共产党都系爱国㗎嘛。所以其实你而家回归之后呢 你真系审后疲劳啊！你老尾， 嗯， 你真系单单都系 你 坚噶。 董建华时代咧有啲咁嘅嘢咧，即系我谂，即系其实反台都似，即系 唔系董建华时代随时系开始嗰啲咁嘅嘢。你谂下，喂，即系由董建华佢自己本身就话唔起诉胡仙开始，喂，其实佢开始， 但系你唔起 诉胡仙 嗰阵时，其实系舆论上好大反应噶。 系啊， 你短装嗰啲好 Q 大反应嘅。喂，你而家即系喂。你而家搞到即系政黑合作喎、啊，喂，同埋佢而家咧叫做 仲有啊，你系差佬同佢睇场啊，惊、有人嚟搞佢，有十几个反黑嘅喺场边啊， 系咯，即系喂人链、啊，即系同佢搞， 喂，我哋睇黑社会嘅时候啊，啲差佬系赶走佢哋啦，系咪？得，而家即刻拉人咁样， 而家调翻转头帮佢睇场啊， 一系就帮手影相。 真系得人惊喎！ 影晒呢班啊，环球大佬嘅相，你记唔记得啊？ 嗯， 我嗰阵时候睇嗰几集《古惑仔》啊，唔系《黑社会》啊，《古惑仔》嗰几套戏啊嘛。 我话你收言就专门针对郑伊健嘅嗰阵时就， 我有两个场景，一个就唔知边个大佬喺殡仪馆死咗，嗰、那个咩鬼佬警司就叫逐个影相。 嗯， 我觉得有真实性噶，大佬。喂，大佬，你估你边度你睇嘅而家？我中意俾你。喺呢一度做就喺呢度可以有喺呢度生存啊嘛， 嗯， 系嘛？你跟住摆寿宴啊，摆圣圣嗰啲，咪全部借呢个机会嚟拉人咯， 啊， 咪搞到你哇，大佬你趾高气扬啊，你而家向全世界宣布啊， 系、啊， 喂，而家就调翻转头啊， 同埋 我哋喺戏里边见到嘅嘢咧，系调翻转头嚟讲添啊，仲系要， 但原来呢单已经唔系第一单噶咯，喂，之前原来咧今年五月啊。唔係今年五月尾咁有個屯門區議員姓蘇嘅，唔記得咩名咁啊，佢係啦，佢出嫁嗰陣時咧，都係成班。 唔係叫蘇牛啊？ 嚇、啊！佢老佢個女啊？ 係咪蘇牛啊嘛？ 蘇嘉文啊，係 嘛？啊，蘇牛有個叫蘇嘉文，咁蘇嘉文咧，據聞就係呢、這個唔係據聞係應該係就簡直係啊！呢個係新民黨嘅黨員嚟嘅。 係啊， 啊，即係原來新義安嘅 新民黨 新義安嘅大佬咧。佢个女咧系可以潜伏喺新民党入边嘅，喂，真系身相印、啊，身相识、啊，大佬。 究竟边个系边个？ 新义安同新民党身相识、啊，犀利、啊。同埋咧，佢而家佢仲有一样嘢咧， 系咪一个喺台面噶？ 啊， 好似呢个新分党啊，同埋呢个爱尔兰共和军咁嘅大佬嗰班友，屌、啊、你真系。 同埋佢而家呢个叫新即系吓、即系新义安啦、啊，咁佢就即系。原来佢自己都有个叫做系汕尾同乡总会啊， 所以咧而家共产党咧搞政治咧，我哋即系虽然讲咁多笑话，系好聪明地咧，系利用即系黑社会呢个组织。嗱、我嗰阵时候唔知道听黄老邪讲定听边个讲咧，就话全香港咧系有十几廿万嘅黑社会会员。 嗯， 呢、這个先至系最大嘅政党。 咁 Q 得人惊咧？ 系啊，十几万嘅黑社会会员噶、哦，分布各区。咁梗係分布各区啦，如果唔係大佬啊，我哋要霸晒所有环头㗎嘛，有好多游水位㗎嘛，大哥係咪先，而呢班人点呢，佢背后亦都屋企人㗎嘛， 嗯， 喂，其实佢嘅组织能力係唔低过工联会 嘅，嗯，咦，咁三年前你对家同你对选嗰陣时 应该都有应该都有，话俾你听，因为点解呢， 要你讲黑社会勾搭啦，真係 黑社会係有嚟搞我㗎嘛， 吓系咩？搞你啲咩？ 区议会选嗰阵时咪过嚟搞我咯。 你嗰个叫咩？嗰阵时叫咩同乡会？即系嗰阵时系学老 海陆方 海陆方， 唔单止系立法会嗰个层次，你区议会嘅层次都有。因为点解呢班人系组织能力最强，同埋呢班人系攞利益系嚟做主要噶嘛？我要买票乜嘢啫？阿龙，你个环头有几多兄弟？俾条数我嗱，交数啊，大佬500蚊一个。 会唔 会？咁你啲兄弟喂，好过走去泊车啦。 系啊， 好啊，走去收呢一个嘅片啦。总之就 call 你啲兄弟起身。 哇，大佬，喂， 喂，咁你投票，跟住你做屋企人 啦。土伯， 啊呢啲系忠。 喂，你参选嗰阵时咧，即系如果你有民主派喺地区上面派传单咧，使唔使交陀地噶？ 唔使，屌 系嘛？ 以前 可能要、啊。 以前黑社会咧， 搞法 系唔敢掂我哋噶嘛？ 啊， 因为点解佢知道喺政治上好敏感嘅， 系嘛？ 而嗰阵时候差佬同埋政府系相对中立嘅时候， 中 佢更加唔敢喐啊！ 你话差佬中立，不如我去埋呢段片先啦。 圣魔元老鸡脚客呢轮真系喜事重重啦！上个月先摆完寿酒，过咗一个礼拜又摆几围。 雞腳黑話曬都係聖和元老級人馬，平時設宴都一定大锣大鼓，不過今次就啱啱相反。今次饭局就只是摆了几位前坐馆薯仔、现任坐馆沙田咪，还有鸡脚黑的亲信椰子等人出席，全部都是鸡脚黑围内自己有咋。讲了咁耐，因乜解救呢餐饭要咁低调呢？其实是鸡脚黑呢晚收契仔，呢餐就是上契饭嚟嘅。不过我哋就收到风，鸡脚黑今次收嘅呢个契仔，并唔系乜嘢蛊惑仔，反而系一个警务人员，认真估佢唔到啦。就是因为契仔的身份咁敏感，亦都费事佢俾警方高层问话，所以鸡脚黑今次呢餐上契饭真係有咁低调得咁低调啦。 哇，真係全世界都知道嘅低调喎、啊、呢、 喂，同埋而家呢，你有冇发觉呢， 受差佬做契仔喎、啊、呢、這个 咁你 除咗係蒲面呢一个问题呢，就係、是、唯一我觉得係几过瘾嘅呢，就係、是、呢有咩话鸡脚黑啊，万鬼添啊！华喜，我写低啊！你佢都你个播紧嘅时候，喂，呢啲名系真系，喂大哥，我哋真系睇黑社会电影，即系嗰阵时候咧，先会睇到个名。喂，而家好似蒲晒面咁， 蒲晒面真系大镬、啊， 公然、 啊啊 嗯、变成一啲合法嘅活动、啊啊。所以你日后选举嘅时候咧，嗰阵时候我哋都计过噶啦。如果共产党所谓佢要选，佢要利用嘅铁票咧。一黑社会，除咗工联会嘅系统，即系成个左派传统嘅地区网络工会系统之外咧，就是、黑社会系统。 嗯， 而嗰啲系能收能放嘅。 嗯， 佢要几多飞有几多飞。 唔、嗯、怪之你讲紧，即系2015、16年选举，共产党未惊过啦。 唔系佢。唯一就係未驚過就係咁嘅原因咋、 嗯？ 喂，你工聯會啲人會死噶嘛？我哋以前嘅即係傳統智慧就係、是，喂，佢啲阿叔阿嬸嚟嘅喎，係、 嗯、 嘛？ 唔 係 喎， 我選緊嗰陣時候都六啊零啦， 嚇！ 即係我僆仔以前選緊都六啊零咯，即係而家80咯，投得幾多鑊先？ 講啊，咁講咗，即係例如我咁樣，我幫襯個工聯會個即係嗰啲咁嘅日文班、西班牙文班之後咧，喂，佢哋真係瘋狂轟炸我喎！一去到選舉嗰陣時， 係咯。即係佢一定會有個比率，好似做生意咁，佢有幾多個 call 嘅話咧，佢會翻到幾多票，同埋佢屋企人噶嘛。但係呢啲係唔穩陣，亦都係唔夠嘅，唔夠同你數嘅，咁咪就係要加埋黑社會喺度咧。係 啊，因為黑社會有動員能力噶嘛， 同埋佢嘅組織能力係比任何一個真係社團啊， 係啊， 係更加緊密。 即係諗下，而家你話即係俾傳媒報曬啦，大佬即係喂新聞黨又同呢、這個新義安又有啲咁嘅嘢啦，喂又收埋契仔啦，喂遲啲即係你要入去即係派傳單收陀地，可能即係一啲都唔係話天方夜談。 喂，同埋你呢一個嘅缺口啊，係俾阿梁振英打出嚟噶嘛？ 嗯， 哦，當日你呢、這個 小桃園飯局， 小桃園飯局。嗯，你啊，罗范招芬、 啊、 包埋我哋即系有时嚟做下嘉宾主持嘅刘梦红， 同埋阿方中信， 系咪全部走去同人哋讲数？ 吓、 啊，喂，你而家好似台湾黑金咁啊，大哥， 系啊，大佬真系， 喂，台湾先系咁讲数嘅啫嘛。 嗯， 我要靠啲黑社会大哥，点解要靠黑社会大哥啊？因为佢能够组织同埋动员能力啊嘛、嗯。以前台湾系黑到点啊？就算你太阳花都有啦。是真系黑社会动员出嚟搞你班学生噶， 咁你又 搞你啲正经人家，你正经人家先惊嘛？平时我屌我对住啲差佬，我惊咩大佬？ 咁啊，土伯你又唔熟习基基本法啦？咁基本法写到明咧，就系话呢个即系特首选举啊，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透过协商啊嘛。咁边个有 power 咯，咪同边个协商咯？系咪？你有冇马先？ 喂，唔怪即系黑，即系头先嗰班黑社会仲要收警察做契仔，喂，因为佢觉得、啊、喂黑社会个组织力都未够紧密，不如收埋全香港最紧密、最有纪律嘅组织警员。 啊、 所以咧，你从今次呢一个嘅报道，将所有佢哋啲咁嘅喜宴啊、生日宴啊等等嘅嘢咧，包括嫁女啊嗰啲，全部蒲晒面，啲黑社会大哥咧，即系大摇大摆咁走去咧去庆祝嘅话咧，其实你应该反映到个现象嘅就系、是，唔单止系权钱勾结，而系权黑勾结。 嗯、 即系所谓黑金嘅情况系出现啦，已经。 嗯、 其实呢个系好危险嘅啦，已经。因为以前咧，你个界线系好清楚嘅、嗯，黑社会系唔会搞呢啲嘢嘅。 嗯， 你都唔会搞佢，因为你有嘢搞佢就差佬负责啦，使乜我哋搞啫？屌、這個、大佬系咪啊？即系你真系反黄赌毒嘅话，如果佢真系有操控妓女啊，佢真系有运毒，咁你自然会投诉，自然会差佬会秉公办理啊。但系而家调翻转头，黑社会做 做咗呢个大哥喎。 系咯， 吓唔系十二点钟后就系、是、我睇过呢个场，大佬十二点前都系佢睇喎，大哥。 真得人惊喎，大佬真系。 喂喂，咁你以后搞运动你都几大镬嘅，真系。 所以其实系有危险嘅。你谂下喺成个雨伞运动里边，成个政权利用咗几多黑社会出嚟？ 嗯， 尤其是呢两年，你有冇发觉呢啲咁嘅抗争运动里边多咗好多金毛飞？ 唔系，咁嗰啲系维稳力量啊嘛，讲到明系。 喂，呢班人除咗我动员嗰啲阿叔阿婶去之外，再动员埋呢班友一去嘅时候，你咪搞到个场面好混乱咯？你咪见到？有几次抗争运动，大家都斗掟水樽嘅，搞到， 嗯， 最近嗰次都系啊，都系有呢啲咁嘅黑社会大哥出嚟噶，斑马噶， 嗯， 系惊个包仔唔知醒噶咋，因为你朝头早十一点啊，大哥，而家立法会开会， 嗯， 系嘛，佢全部夜晏昼先嚟，或者夜晚黑先嚟，咁点搞啊？ 哦，哇，政改否决嗰日嗰啲 number 人， 嗰啲咪又系咯，大家都系搭马噶咋，喂，而家你。将政治嘅范围变成黑社会搭马机器，喂，咁你系咪真系退步紧啊？ 嗯， 喂，港英无论点都好， 嗯， 你点样黑人憎都好，喂，佢呢啲界线画得好清楚嘅， 系、嗯、啊， 差佬都系相对上嚟讲咧系清楚嘅，佢嘅立场， 嗯， 总之我维持社会安宁，我唔理你赞成定反对，你就跟我呢个游戏规则玩，你唔中意一件事，嗱，你要公民抗命啊嘛，我陪你公民抗命。咁咪唔告鸠你咯，跟住就事后同你讲数，诶、哎，不如咁啦，你 buy over 啦，即系停外所谓停外和解啦吓，简单啲讲就系佢咁嘅啫，港英， 嗯， 但系而家唔系，单单告用埋黑社会，同埋要入重罪，一般人都告， 嗯， 话你唔惊， 成个基础社会基础唔同晒嘅，其实系， 嗯， 即系所以你话你话成日都话咩香港最黑暗嘅天，系一天比一天黑暗。没有最没有 最黑暗，只有更黑暗。 喂，同埋嘅，我哋个个礼拜都要转 topic 啊，讲一啲好荒谬嘅嘢啦。 啊， 唔好话一般市民大众啊，我哋都审后疲劳啦。 嗯， 我哋审后疲劳得特别严重添，其实系。 喂，你上个礼拜有咩大丑闻啊？元帥之后就系两个高官无端端即系、就是、落台。 嗯， 今个礼拜又发生港大事件，跟住整个黑社会大融合， 嗯， 政黑大融合。 嗯， 喂，你唔觉得倒退到咧系急速地倒退嘅成个香港大佬，成个基础系唔同晒，咁你点同佢玩呢？ 唉，咁所以咧，其实咧有位高登仔啦，即系讲嘅嘢都非常之有道理啊。咁嗰个叫做咩咧？咁佢就有个高登仔啦，就话喂，根本而家六比六八九咧，逼到咩都冇用，个个喺 Facebook 啊强颜欢笑，睇真啲个样咧，根本就冇实质嘅快乐。喂，而家连司法都冇埋程序嘅制度咧，更加唔使讲啊！传媒报纸咧就全部都帮政府咧就宣传啲歪理。喂，呢啲咧就讲紧咗好耐嘅，即系香港核心价值咧咩都冇啦，真系。哇，咁为你谂下，估唔到三年就搞成咁，几十年基业，真系唔知香港嘅民生咧，仲顶得几耐？勇武咧，根本就冇咁嘅人，个个都系傀儡鹌鹑嚟。和理非游行咧，六百九啊彩你都有味啊，当你冇到啊。啊，咁呢个罢工咧，点喂唔翻工啊？点供楼啊？系嘛？即系唔翻工啊？点去旅行啊？咁啊，联署有冇用啊？嗱，十万人电子表态咧都冇用啊，系咪？静坐咧咪自毁健康啊，苦行啊狗都唔理啊，喂！ 唔系咁又唔可以咁讲，佢后边嗰个 part 我唔认同，上面嗰个 part 我认同。 系 你乜都唔做， 嗯， 就一定冇人行。 唉， 你做少少都有少少机会改变噶， 但系，但系你就系一啲机会都冇改变啊嘛。而家情况就系、是、咁，但系咧， 唔系，但系佢个环境嗰个分析我完全理解嘅。 系 即系话香港而家嘅状况，嗰、 嗯 那个嘅政治效能感，大家都系好低嘅。 嗯， 即系我哋唔觉得做多样同做少样对个世界会有好大嘅分别。但系我嘅睇法啊，嗰啲嘢系累积翻嚟。 唔系，其实或者 时间累积翻嚟，人嘅累积翻。 换句说话讲，就系话如果你觉得系有审后疲劳嘅时候咧，其实建制派或者系共产党已经占咗上风，因为你觉得系连审后嘅意志都冇，系咪？咁所以你话你话游行啊，出嚟抗争啊，嗰啲，喂，你出到嚟个门槛咪咁高，即刻去到勇武啊？但系事实上系咪有真真正嘅勇武咧？连真勇武都唔系啊！ 嗯， 咁你 呢 个 系其一啦， 系咯， 即系话你将嗰个要求拉到去咁高嘅时候，其实你嘅群众系会越嚟越少噶嘛？ 系， 嗯， 系咪？如果你将 我哋嘅要求变成系个个出到嚟，下下都要同差佬抗争嘅，呢、這个一定系会运到群众少嘅。咪、边有咁多群众系即系头脑发热噶，大佬？ 系啊， 边个都系个礼拜去练打拳噶。 啊 ，Roger 咯。 喂，你面对一个国家机器嘅时候，根本你就唔系用呢个方法噶啦、 啊。 你赢都唔系赢呢样嘢噶啦。嗱，呢个系此其一，我觉得系即系最大嘅问题。第二就系话，面对运动低潮嘅时候，先至系对我哋最大嘅考验。 系、啊。喂，咁啊，剩翻少少时间啦。喂，我系唔系都要讲翻啲国际啊？喂，今日真系，我唔知系好消息定坏消息啊！即系琴日凌晨嘅时候咧，就竟然话喺呢个马达加斯加队开咧，就叫做系嗰个叫点样读咧？嗰个群组上面咧，就见到呢个马航啊嘅残骸 ，MH370 嘅怀疑系。 喂，即系我见到咧，首先我就留意一下嗰啲即系叫做系家属啲反应啦。喂，家属咧，其实好多时，即系其实喺头半年其实先至折腾啊，大佬。因为其实不断咁有消息就话，啊、哎、有残骸啦，跟住之后又高兴八一场咁样样，但系事实上最后尾都系冇，咁咩新环信息又冇又剩，系咪？咁然之后咧，喂，你去到一年之后，喂，而家啦，叫做系发现到个机嘅机翼啦，系咪？啊，咁而家个机翼咧就好可能真系呢、這个马航嘅客机嘅。咁、你嘅情况会系点咧？即系嗱，而家叫做系揾到啦，系咪？咁而家反而系对马来西亚政府系最大压力嘅，老实讲系，系嘛？ 点解咧？ 因为佢要重新去面对呢单嘢。老实讲，即系其实呢单嘢咧不了了之啦，反而系对纳吉政府系最好嘅。喂，你不了了之，边人问责啊？系咪？你而家你掀翻出嚟，你又撒向啲伤，即系嗰啲死者嘅即系家属嘅伤口撒盐，喂，自不然嗰、那个愤怒就去到就系话去问责嗰度噶啦。因为你始终你都系保证唔到，即系其实嗰啲嗰啲失踪嘅伤，即系其实嗰啲人命可以翻到嚟啊嘛，系咪？咁、所以其实最后尾你要承担嘅罪责都系马来西亚政府。 嗯， 咪更大镬系，即系你睇翻今日啊，中善庄主喺马生嗰度写篇文啦。喂，纳吉政府而家系面对紧呢个贪污丑闻， 好多问题，佢自己 系啊，同埋佢党内即系有一啲新旧交替嘅矛盾。咁如 同埋之前有个基金丑闻啊嘛， 系啊，你几样嘢而家喺埋一齐都已经够烦嘅，再加埋马航嗰单嘢再挑埋出嚟嘅话，喂，佢真系唔死都一身散嘅。 唔系嗱，其实你上一次记唔记得马航嗰件事？里边咧，佢即系纳吉政府系企图咧去提供一个咁嘅答案。 嗯， 咁呢个机师就系呢一个嘅即系飞机发烧友，喺屋企里边咧都有晒呢一个嘅模拟飞行。 即系佢啊，即系叫做系自己策划咗好耐噶啦。 第二 个人问题， 佢系一个安华嘅支持者，因为前一两日咧就系安华嘅即系审讯，就唔知鸡奸啊， 都系玩屎忽嗰啲。 咁跟住咧就。即系你即系一个回教嘅国家里边玩屎忽，你好大镬噶嘛？ 系 啊， 虽然我唔想咁讲，系嘛？即系 唔系你咁样讲咧，已经大胆过阿李永达好多。佢讲到今时今日咧，都唔习惯网台毛，都系讲 pat pat 啫。 唉，屌！喂，大哥，你喺个回教国家里边，你即系搞呢样嘢，咁所以当时有一个嘅阴谋嘅说法就系话，当时嘅机师挟持咗呢个飞机，所以马来西亚政府一路同喺度讲紧数。 系， 因为佢识晒嗰啲咁嘅嘢，所以你完全搵唔到架飞机。 系， 咁你就咧成个嘅阴谋嘅故事咧，就似模似样嘅成立噶啦。 系， 系咪？ 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好啦，而家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学你话斋，啱啱搵翻啲残骸出嚟，又攞翻呢嚿嘢翻出嚟。 系 啊， 咁所以其实咧，你话对呢个纳吉政府咧，真系几个 perfect storm 嚟噶，其实系，因为你真系你俾唔到希望佢哋啊嘛。系嘛？咁但系而家嗰个即系你话你有冇好嘅希望咧？咁啊，即系通常我哋见到呢嘢，希望冇事啦，乜乜柒柒。但系你而家讲唔出，系嘛？ 你可以讲啲乜嘢？佢而家大把嘢需要回 應。即系你而家只系希望就系将呢件历史嘅谜团啦解谜嘅啫，叫做系。 唔系问题系，如果你解咗谜，除个正个效果唔好嘅话，系更加衰啊嘛。因为即系之前都讲啊，中善庄子系讲紧而家纳吉丑闻前身。如果呢一单嘢真系解谜，而发觉呢一个谜系真真正正好似大家头先所讲嘅，喂，佢系搞唔掂一单即系呢个飞机挟持案，先至有啲咁嘅悲剧发生嘅话，喂，啲人就会质疑翻佢，究竟佢嘅行政能力系点样？ 嗯， 系啊。 喂，咁啊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 咁快， 啊哥，系啊，差唔多啦，你仲有咩想讲先？ 冇啦。 喂，唔系，仲有嘢想讲。去到死咁滞啊！真系，喂，真系大镬啊！即系而家我哋真系要货金啊！即系我好耐都未吹过啊！即系我哋好啊，就差唔多干糖咁滞。 咁啊，院长唔喺度啦，咁我哋代表货金下啦。 系啊，因为院长佢有即系呢个吹鸡能力噶嘛，大佬啊，真系。 咁你讲下我哋嗰个户口 number 系几多号先得噶？汇丰银行嗰个 户口 number 就要睇翻个网页啦 ，HK Peanut 啊 ，HK Peanut.com 啦。 咁你可以用 PayPal 嘅，应该可以系咪？ 咁啊，即系稳阵啲就入汇丰啦。嗱，汇丰个号码咧就系023-280-233-838，就汇丰银行嘅啊，就账户咁样样。咁啊，我哋冇金主嘅，所以依然系靠。网友嘅支持，听众嘅支持， 叫做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 系嘛？ 系啊， 香港网上电台有限公司咁上下物体咁样。 系啦，咁而家即系你话台务上面咁样样，你大家见到就系话，即系原本嘅仙人掌啦，我哋即系接管咗之后咧，就系逐步咁样，即系将两个独立嘅网页咧，就其实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咧，咁样结合埋一齐咁样样。咁所以即系你话花生台就话而家即系叫做系呢个网媒嘅新趋势啦。即系我谂大家见到呢几个月咧，或者呢半年嚟咧，其实应该系大洗牌嘅。即系有好多后来者，就包括呢个叫破折号啦，系咪？咁但系破折号即系佢哋即系都系叫网台同埋网媒集于一身啦，咁样样。咁但系你又见到就系话，其实佢哋都比较困难啊。系咪？咁、如果你话见到即系老土啲界，我哋睇 Alexa 除咗即系热血同埋埋米之后咧，咁我相信话我哋自己本身系第三大网台咧，亦都唔系话即系唔系话吹水啦，已经系。咁我哋而家 Alexa 都叫排到系390几啦，系咪？咁所以你话即系我哋而家上升都有空间，咁而家我哋亦都希望就系话，虽然我哋节目好多，系咪19个节目咁多？ 廿个超过， 就嚟廿个啦，吓、咁就网台嘅收听系 OK 嘅，咁但系就系我哋不断咁样喺度揾紧呢个新嘅方向，咁而家见到我哋 YouTube 又搞紧啦，咁迟啲就两个月之后咧，咁我哋亦都有网聚，阿哥系咪啊？ 试下啦，我哋啱两周年啊嘛， 两周年啊，我哋九月噶嘛，我哋九月搞起啊嘛，咁啊，都 希望大家捧下场 啦，系啦，捧下场啦。 咁啊，呢个世界就咁嘅，就其实我哋都已经系提供咗好多免费午餐好耐噶啦，我哋过去两年咪咯，大佬，你谂下 D 一百点会喐下就即系封咪就嗌货金啦，大佬，我哋从来冇嗌过，系嘛？点解咧？咁就系因为我哋全部都系义务啊嘛，大部分都系，边个收钱嘅大哥？咁但系即系如果大家可以帮下手，咪帮下手咯。 嗯， 系嘛？ 好啊。 如果唔系，我哋挨唔到好多个月噶啦。我而家喺度计紧条数，都系点分？ 系啊， 咁剩翻啲粮草唔系好多，大佬。 咁啊，希望大家即系 帮下手 支持啦，吓。咁虽然而家系啦，即系咁嘅情况。OK， 咁啊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